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四十二章，就喺我跌入水嗰一瞬间，只觉得炎炎嘅夏日，啲江水啊透骨咁冰凉，呼吸突然间停止晒。心口感到好闷，个头瞬间就失去咗知觉，处于一种非常奇特嘅迷魂状态。我知道自己跌咗入水入边，应该系挣扎嘅，但系大脑却非常享受呢一种冇办法做出反应嘅状态。我嘅心理同埋大脑同时发出两个极端嘅指令，一个就叫我快啲逃生，另外一个却系要我保持现状。呢一种咁嘅感觉真係好难形容，都唔知道维持咗几耐。我嘅心理反应打败咗大脑嘅安眠，成个人嘅神智就慢慢醒过嚟，全身感觉到阵阵嘅冰凉，好似浸喺啲水入边，但係呼吸就冇受到阻碍。过咗无奈，我先勉强咁擘开眼睛，一睇眼前嘅情景，我成个都目瞪口呆。喺呢个时候，旁边亦都传嚟咗豆腐不可置信嘅声音，讲：我顶，点解会咁嘅？点解我哋仲喺个车入边嘅？系，冇错。这个时候我哋正坐喺个车入边，但系有啲唔同嘅系，我哋嘅车明显变咗形，并且不断咁入紧水，借住啲罅隙，我哋往外一睇，发现我哋嘅车而家喺个江水入边。如果再落去嘅话，我哋就会被浸死㗎喇。虽然讲我向来天不怕地不怕，但係而家睇到咁嘅情形，心里面都有啲驚。唔通我哋嘅车跌落嚟之后，实际上係入咗江水入边，之前嘅经历唔通係我嘅一个梦？紧接住顾文文亦都醒咗过嚟啦。我仔细咁睇一睇佢哋两个嘅反应，发现顾文文非常之震惊，佢讲：点解会咁嘅？我哋头先唔系追紧嗰只黄鼠狼咩？而家睇嚟，并唔系我一个人嘅梦，而系我哋所有人嘅共同经历。我哋坐喺呢个灌住水嘅车入边，三个人面面相觑，话都讲唔出嚟。过咗一阵间，我即刻平复一下自己嘅心情，心知道唔可以再喺呢度留落去啦。于是我对两个人讲：走啦，先走出呢一架车，万一如果啲水再涨出嚟就麻烦㗎啦。前边驾驶位嘅毛公鸡仲未醒过嚟，可能係受咗伤嘅缘故。我哋三个人用一啲收车嘅工具将变形嘅车门撬开，爬咗出去。豆腐就喺后边拖住毛公鸡。架车其实就喺江边，我哋一出车门就上咗岸。旁边一边呢是向上倾斜的悬崖，悬崖上边好多山石，我哋都可以沿着佢爬上去，同我哋之前所睇到嘅堕崖情景是完全唔一样。唔通讲我哋跌落悬崖嗰一刻，我哋所见到嘅系假象，又或者讲可能嗰阵时系真嘅，我哋而家见到嘅先系假嘅？事实上在那个黄鼠狼推我们落水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被浸死了。我又摸摸自己的手心，还是热的。顾文文就抹一抹面上的水，望着悬崖又舒一啖气，他说：哎呀，好彩这个悬崖的斜度就不是很大，我们应该可以爬上去的。我岌了下头，刚刚想要说话，豆腐突然说：喂，老陈， 你快过来看看。佢嘅声音有啲嘶哑，微微有啲发震。我侧个头一睇，发现豆腐正喺度盯住昏迷嘅毛公鸡，心谂：咦，有咩好睇啫？唔通又发生咗咩事？果不出其然，我同顾文文行到毛公鸡嘅身边踎下，即刻睇到有啲唔妥啦。见到佢面色发青，两只眼睛唔知咩时候竟然睁开咗。原本呢个系一个好现象，讲明佢醒啦。只不过呢个时候，佢两只眼睛直不甩咁，好似一个死唔闭眼嘅死尸一样。 一諗到尸体呢两个字眼，我心里面就打咗个突，即刻就伸手去摸下毛公鸡嘅鼻息，丝毫都冇。再摸下佢脉搏，已经完全停止跳动啦。毛公鸡死咗。我哋三个坐喺原地，一时之间都唔知讲咩好。片刻之后，都系顾文文先开口，佢啊神情显得有啲悲伤咁讲：，唉，点解会咁嘅？豆腐都讲唔出话，睇咗一睇我，冇出到声，盯住毛公鸡嘅尸体，我心里谂咗好多嘢。唔通嗰只黄鼠狼真系记恨毛公鸡曾经捉咗佢，所以佢又救咗我哋三个，唯一冇救嘅就系毛公鸡。事实究竟系点呢？边个都冇办法分清，甚至我都解释唔到之前发生嘅一切究竟系乜嘢回事。我啊觉得我哋而家嘅情况同一个民间故事系有啲相似嘅。据说喺清朝时期，喺苏州有一个姓蔡嘅商人。呢一个商人平时经常咧就救济贫苦嘅老百姓嘅，心地好善良。但系过咗冇几耐，呢个姓蔡嘅商人咧，因为被小人陷害，就赔咗好多钱，一度就贫穷潦倒，生意都做唔落去啦。佢就谂：，唉，都系讲好人有好报，点解我一生做好事就落得咁嘅下场呢？蔡商人就越谂越郁闷，越谂越唔系滋味。当日佢就带住一条绳，谂住去附近嘅一间烂庙嗰度准备上吊自尽，早死早超生。嗰度系一个四围透风嘅烂庙，唯一一边石墙仲系好嘅，上边嘅壁画由于风吹日晒，都已经系好残破噶啦。但系仍然睇出壁画上边画嘅系阴鬼阎罗欢宴嘅场景。蔡商人啊睇住壁画，心谂：，唉，都唔知道自己死之后系直接投胎做人啦，定系要落地狱受刑。佢啊一边咁谂，一边就搭上条绳上吊自尽啦。喺佢再擘大眼嘅时候，竟然发觉自己喺一片好似戈壁咁嘅地方，个口咧就好颈渴。远远佢见到前边好似有人烟，系准备去攞啲水饮啦。结果佢入咗城之后，差啲吓到濑尿。呢度边度系人住嘅地方嚟嘅？喺呢度里边来来往往嘅，都系一啲脚唔掂地嘅鬼魂。佢低头一睇自己。哦，原来自己都系双脚悬空，显然亦都系一个鬼魂。蔡商人哀叹一声，心知道自己上吊死后，鬼魂就已经嚟到咗阴间，佢就跟住其他啲鬼魂一齐又向前走。行到去前边，有一个小鬼头对每一个入城嘅鬼魂进行检查，佢哋要一一报出自己生前嘅姓名同埋阳寿等等。轮到蔡商人嘅时候，小鬼头就讲： 喺你嘅命里面仲有30年嘅富贵，富贵啊马上就要嚟㗎啦。呢个时候你嚟我呢度枉死城做乜嘢啊？返去啦。 讲完个小鬼将佢一拱，蔡商人自觉得成身打咗个冷震，醒嚟嘅时候先发现自己竟然仲系挂喺条绳上边。呼吸困难，好鬼难受，佢又剧烈咁挣扎，喺挣扎嘅时候，条绳就俾佢搞断咗，咁样佢先执翻一条命。回忆之前喺阴间嘅经历，佢觉得自己系做咗场梦。呢一刻醒嚟，佢话究竟呢啲系真嘅定系假嘅，亦都无从判断。但系有咗寻死嘅痛苦经历，蔡商人再都唔敢死啊！佢心谂：哎呀，好死又不如赖活着。于是佢就出门经营起豆腐嘅生意，虽然系小本买卖，但系蔡商人依旧系唔改佢嗰个行善嘅本色。有一次，一个乞衣路过佢嘅铺头，睇住佢啲豆腐啊流晒口水。这个蔡商人随便就攞咗一块豆腐放喺个乞衣嘅碗里边讲。食啦， 食完仲有。啱啱出炉个豆腐啊，热气腾腾，香味浓郁，就咁食就得噶啦。嗰、那个乞衣啊，食到津津有味。食完之后，佢竟然同佢拜别，显得彬彬有礼。原来呢、这个乞衣系啱啱新上任嘅提督，佢喺上任嘅路上就遇着山匪抢劫，于是只能够一路行乞啊，到咗佢就任嘅地方。佢上任之后，对蔡商人啊重赏有加，仲赐咗一块牌匾俾佢，上面写住四个字：还有豆腐。咁啊喺苏州一带至今都仲有嘅。喺呢个故事里边，蔡商人倾客之间漫游地府嘅经历，同我哋呢个时候遭遇嘅好相似。唔通我哋堕入山崖之后灵魂出窍，被鬼门关困咗喺入边。而家睇下无风无雨，夏日里面闷热难耐，天上边艳阳高照，尸体喺烈日下边随时都会腐烂。我哋三个见到毛公鸡死咗，难免都深受打击。过咗好耐先定下个心嚟，三个人商议，毛公鸡虽然死咗，但系佢条尸都唔能够咁样弃之荒野噶，毕竟系我哋搭佢嘅车，如果有咩唔妥，可能就成为杀人嫌疑犯噶啦。或者如果我哋处理唔好，毛公鸡嘅亲人亦都唔会咁样善罢甘休。经过我哋一番商议，虽然有困难，但系咧我哋都系决定将条尸体搬出去。呢件事自然只有等我嚟做。比较起豆腐嚟讲，一嚟佢嘅体力唔够，二嚟又胆小，咁啊更加唔可能等顾文文一个女人嚟啊！当即，顾文文就从佢个背包里边攞出一条吊相机用嘅长绳，将条尸啊扎喺我个背脊上边。三个人就顺住倾斜嘅悬崖开始往上爬。咁样爬法几辛苦就唔使再讲啦。等到我哋上到顶嘅时候，坐喺条柏油路嘅旁边，已经系手脚发软。暴露喺阳光下边，睇住四面明朗嘅环境，即刻有一种在世为人嘅感觉。